钱快点 ，Hang 'em Hang 'em， 收线热下个月，收线快点 ，Hang 'em Better Hang 'em， 看一看墙上的钟已经一点。情话说半天，却总未完，追不紧，揸不断。呜呼，听得我也识念，求助我的天。收线，热打完，收线快点，热两点，快将身点，来吧来，收线，热打完。 You better hang up.